量，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徐依晨约沈秋摊牌，要求沈秋出售手中的股份。无独有偶，沈秋在栾池的办公室里看到了温琪。温琪把沈秋约出来，单独聊天。话里的讽刺和刺耳，沈秋不是听不出来，只是投胎这种技术活又不是谁能左右的。他在国外时也曾心里不平衡，同样是华裔留学生，他的大部分同学家境殷实，父母关爱，几天就是一个岳阳电话，不像他形单影只。人比人向来只会气死人，沈秋早已经学会不去嫉妒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不要这么绕弯子了。沈秋轻声打断了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十分不喜欢温琪。这个女孩明明比他还要小，眼里的城府却比任何人都深。他总是笑，说话做事总是很有礼貌的样子，却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好吧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徐总另外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拆散你们。我嘛，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所以后面如果做点什么对沈秋姐不好的事情，沈秋姐你可千万不要怪我。栾池一边说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沈秋。阴谋变成阳谋了，何必呢？你原本可以什么都不说，因为这本来就是阳谋。和许医生相处的越久，我就越觉得徐总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他心里真正爱的也许不是你。温琪看着沈秋像个小恶魔。你也不要自欺欺人了，自从许医生开始给我治疗以来，你们再也没有约会过，再也没有交集，你们甚至都不怎么打电话，只因为许医生要集中精力帮我治疗。沈秋姐，你觉得这是对爱情和事业的态度吗？你觉得许医生真的那么忙，而不是享受着给我治疗的过程，以至于根本就不想见你吗？许依晨的威胁，沈秋向来当成耳边风，别人的评价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爱情里伤人的从来不是外力，而是永恒的问题，他到底爱不爱我。沈秋面无表情地看着温琪，静静感受着内心深处片刻如刀割般的感觉。他想反驳，却发现自己没办法自欺欺人，他被温琪说到了心坎里，他害怕极了。徐总是个慷慨的好人，我个人觉得你如果和许医生分手，得到的只会更多，总比人财两空要好。 温琪轻笑着说，我发现你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比我了解许春光。沈秋仍然在挣扎着反击，我知道你不会相信爱情总是令人盲目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，如果这周六你能成功和许春光约会，那就算你赢了，怎么样？温琪站起来朝沈秋眨眨眼睛，简直荒谬之极。沈秋冷笑一声，但温琪只是笑而不语地看着他，一时间没有人说话。午后阳光极好，年轻女孩的皮肤在这样的光线里显得娇嫩欲滴，那么有活力。好，我们试试，沈秋轻声说着，不知不觉地攥紧了拳头。温琪笑得更灿烂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这样的赌局无疑荒谬到了极点，但沈秋真的忍不住。那天下午，他小心翼翼地发了短信给许崇光，这件事情不解决，他觉得自己一定会崩溃。周六有没有时间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。漫长等待过后，许崇光才回了电话过来，安排好了，一整个周六都是你的。许崇光的声音里带着笑意，怎么突然想看电影了？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做点什么了。沈秋攥紧了手机，说起来自从有了温琪，他这个女朋友还真的是自动让了道。没办法，天大地大人命最大，沈秋也不是任性的人，如果真是因为牵扯了许崇光的经历害了温琪，他会自责一辈子的。抱歉，等忙完了这一阵子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看电影很没意思，不如我带你去吃大餐，帮你满意。许春光内疚过后突然说道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绝妙的主意，连口气都变得轻快了起来。那就你来安排吧。沈秋笑着说，还想再多说两句，却听到许春光那边传来温琪的声音，许医生，我来复诊了。沈秋只好挂断电话，他放下手机，却觉得紧张到了极点。闭上眼睛，他似乎能看到许春光突然打电话过来，把方才定下的约会推掉，只是因为温琪有什么事情。他等了一会儿，忍不住给许春光发了一条短信，周六没问题吧？许崇光飞快地回道，当然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八个字足够了。沈秋看着屏幕高兴地笑了起来，许医生，我是不是耽误你了？看到许崇光飞快地发了短信，温琪怯生生地问，没什么。许崇光笑着摇了摇头，把手机放在一边，上班时间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那休息的时间不行吗？温琪不无遗憾地说。许崇光莞尔，如果要是我没事的话，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，这个周六我有安排了，你可以周日打电话给我。 你周六要约会？ 私人问题，无关治疗。许崇光巧妙地绕了过去，病人不该和医生有太多私底下的交流，他始终介意自己当年和韩夏走得太近，会不会反而对韩夏的精神状况有什么不好的影响，所以在对温琪的治疗中，他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温琪没有再追问下去，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许崇光，嘴角勾起笑容。周六那天，沈秋精心准备护肤、化妆、做头发，穿的连衣裙是前几天专门购置的新款，整个人都亮到不行。许崇光开车来接他， 竟像是个愣头青一样看直了眼。你今天怎么了？许崇光一边发动汽车一边忍不住笑。沈秋坐在副驾驶座上，拿出小镜子仔细看了一下自己的脸，妆容精致到完美，这才得意洋洋地说，约会这种事对于女孩子来说就像是一场战争。那是许崇光所不知道的，属于沈秋的战争。许崇光选的是秦城城郊的一家农家乐的小店，距离很远，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。饭庄老板是许崇光父亲的老友，他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带他和哥哥去那里吃饭，反而是长大以后才去的少了。那家小店已经是城郊的最边缘，背靠大山，山中多是枫树，这个时节漫山遍野火红一片，不比北京香山来得差。山脚下则是一片竹林，竹林间掩映着一栋竹楼，翠色的竹子被满身的枫叶衬得越发翠绿欲滴，如同一块翡翠镶嵌在山脚下。沈秋愣愣地看着这景色，只觉得自己再怎么精心打扮，在这样的盛景前也会黯然失色的。许崇光笑道，怎么样，这里没来过吧？沈秋摇摇头，惊叹地看着眼前的景色。我在秦城这么久，这座山我爬了好多次了，却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美的景色。那是因为呢，咱们这个市的旅游线路在山的南侧，南侧呢山势平缓，容易攀爬，而北侧地势陡峭，所以一直没开发，除了原来住在山上的村民，极少有人过来。许崇光解释说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这里也是我父亲的老家，以前他在世的时候每年都会带我们全家过来。他们在竹林前驻足了很久，沈秋拍了好一会儿照片，才跟着许崇光走进里面的竹楼。走过蜿蜒的小路，是一个人工修建的院落，院落十分雅致，溪水潺潺，一座细长的竹桥通往里面的竹楼。竹楼前有个40几岁的富态中年人正在院子里摘菜。陈叔，许崇光走上去打招呼。 哎呀，崇光来了，前两天你打电话过来，我还以为你逗我玩呢。 中年人笑眯眯地打招呼， 你也好些年没来了，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都交上女朋友了。 许崇光笑着应下来，随后拉着沈秋上了二楼。竹楼有三层，一楼是前厅，二楼三楼各有2个包间，想来吃一顿需要提前一周预定。许崇光早早订了位子，拉着沈秋进了包间。竹楼的包间也布置得十分雅致，古色古香的装饰，就连碗筷也都是竹子和藤条制的，样样小巧玲珑。 陈叔啊，早些年做生意赚了些钱，不过呢他志不在此，30几岁就收山了，跑到这儿来开了个餐馆，亲自下厨。他的拿手菜就是用后面水潭里的鱼做的酸菜鱼。 许崇光正说着，陈叔已经端了鱼上来。 哎呀，今天订了4桌，你们来得早，沾光，做好的第一条给你们最肥了。 陈叔呵呵笑着，许崇光连忙道谢。沈秋低头一看，只见餐盘中间一条酸菜鱼，2份米饭盛在竹筒里，还带着竹香，稠白的鱼汤单独盛在碗里，鲜香扑鼻。另外还有2碟山野菜，一碟水果，一碟点心，样样精致。 来，美女快尝尝我的手艺，绝对是这个份儿的。 陈叔一边对沈秋说，一边伸出大拇指。沈秋听了一笑，狠狠地点了点头。酸菜鱼的汤汁又香又辣，鱼肉肥美，汤底厚重，然而单独盛的鱼汤却清淡。 吃几口鱼，再喝上一口鱼汤，配上竹香四溢的米饭，堪称人间美味。沈秋尝了几口，当真是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都吞下去。许春光难得看到沈秋一脸馋猫似的模样，不禁失笑。他吃得斯文些，一小口一小口，只吃了两口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许春光接起来，电话里女孩子刺耳的尖叫声，便是吃得正欢的沈秋也听得清清楚楚。他放下筷子，静静听着温琪的表演。 许医生，许医生，你在哪里？你能不能过来？我好像看到我爸了，他没死，他回来找我了。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有点害怕。许医生，你过来好不好？我害怕。 温琪哭得歇斯底里，即便透过电话也能感受到他近乎癫狂的恐慌。这声音就像一只钩子，锋利地撕扯着沈秋的心。文琪啊，那是幻觉，你自己明白的。你父亲已经去世了，你在哪里？我马上去找你，在我找到你之前别乱动好不好？许崇光面色大变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几乎是慌慌张张地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抱歉啊，文琪出事了，我不能不管他。许崇光很为难地看着沈秋。沈秋强行扯出一个笑容，他刚才吃多了辣椒，鼻尖通红，连眼睛都是水润润的。他小心翼翼地看着许崇光，第一次流露出一种脆弱的表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有可能是故意骗你回去呢？沈秋，别耍小孩子脾气，温琪有抑郁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许崇光走到沈秋面前，在他额头上落下一个吻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一顿饭了，但是人命关天，过两天我再补偿给你好不好？他软语相劝，眼里却全是焦急，不是因为害怕他生气，而是怕温琪出事。沈秋勾了勾嘴角，再也难掩饰自己的失落与难过。抑郁症会突然恶化到出现幻觉的程度吗？确实有点反常啊，但也太危险了，我得去看一看。许崇光继续解释。对不起亲爱的，我该走了。沈秋闭上眼不回答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绝望的气息。许崇光分明察觉他有些不对劲，但他实在是太怕温琪出事，竟然只当他默许，转身离开。大门咣当一声关上，沈秋花了点时间才反应过来，他低声笑起来。很快这笑声转为大笑，他笑得不能自已，是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是如此可笑又可悲。很快温琪打了电话过来，以胜利者的姿态。许崇光走了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在我面前你是被无条件排在最后的那一个。你……沈秋挂断了电话。秋日天气正好，沈秋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看着外面天空湛蓝，满山红叶，隔壁包间里满了客，脚步声此起彼伏，笑闹声中推杯换盏，很快就热闹起来了。只有这个房间里满是都是美食的芳香，却只坐着一个没有动筷子的人，那么寂寞，那么可悲。沈秋就这样枯坐了很久，直到有人敲门，他才回过神来。周门推开，徐一晨西装革履地站在门口，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。他心情愉悦，嘴角甚至勾起了一丝笑意。怎么样，沈小姐？沈秋觉得不可思议，抬头看向许一晨，一脸惊讶。我来解释一下，我可不会开两个钟头的车专门来看你笑话。今天我也有个应酬，就在隔壁，人都散了我才过来的。我那个弟弟向来粗心，直接开车走了，